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7月15号 星期四，农历6月初六， 北京雷阵雨， 31度到24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发行。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习近平扶贫故事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汪洋出席构建新发展格局调研协商座谈会。全国夏粮总产量达291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栽盐安之树，育精神之林》。红色印记，摆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播出《四分钱打破大锅饭》。 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境外参赛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突破14亿剂次。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4万例。美国纽约州的新冠死亡人数统计出现较大偏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本台消息，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习近平扶贫故事中文繁体版近期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在港澳地区出版发行。 出版这3本著作的中文繁体版，有利于引导港澳地区读者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100年间为国家民族带来的历史巨变，取得的历史成就做出的历史贡献，进一步增进港澳地区读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领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了解，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和思想力量、人格力量。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他强调，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党的18大以来， 我国新增12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目前共拥有世界遗产55处， 并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保护管理监测和研究体系，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7月10号， 鼓浪屿管委会启动了对八卦楼的修缮工作。 管委会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陈辉杰介绍， 这是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后最大的修缮项目。 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净性和可持续的原则的开展修缮保护的工作。对一些残损的钢梁进行替换，工艺方面呢，主要还在水刷石、水磨石的工艺、木门窗的修补跟油漆的工艺。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主任蔡松荣介绍，申遗成功后，鼓浪屿严格将每天上岛的游客数量控制在 3.5万。 保护是主基调，发展呢是利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人文资源跟它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尽可能的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和研究工作体系，并充分利用专业机构力量和新技术，为世界遗产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和展示。 2018年，良渚古城遗址监测预警平台建成上线，实现监测数据分析和预警的智慧化。管委会遗产管理局副局长孙海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汪洋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这一课题开展调研、协商建言具有重要意义。要吃透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精神，不断深化对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要坚持问题导向，选取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持续调研，集中攻关。要立足党派团体的实际和特点，找准自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领域，做到建言建在点子上，协商商在关键处。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调研成果，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务实中肯的意见建议。民盟中央建议实施大延边大开放国家战略，更好发挥延边开放平台优势。民建中央建议出台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意见，畅通国内大循环。致公党中央建议充分发挥双循环关键区域先导优势，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格局调整。台盟中央建议加快杨浦国际航运枢纽建设，鼓励台资企业更多参与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无党派人士建议统筹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市场力量，补强创新链，升级人才链。由全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与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916亿斤，比去年增加59.3亿斤，增长2.1%，夏粮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438千公顷，比去年增加265.5千公顷，扭转了连续五年下滑势头。其中，小麦播种面积22911千公顷，比去年增加了200.2千公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所强分析，夏粮播种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也来自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稳定粮食种粮补贴，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2020年秋冬播期间，土壤伤情较好，基本实现适期播种。去年以来，粮食价格上涨，稳定了市场预期，农户种植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今年全国夏粮单产5515.7公斤每公顷，比去年增加57.4公斤每公顷，连续三年增长。其中，小麦单产5863.4公斤每公顷，比去年增加62.3公斤每公顷。李所强说，夏粮单产提高首先是气候条件总体有利，同时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加大病虫害防控力度。今年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栽延安之树，育精神之林。采制总台记者李浩、刘涛。 一大早，在延安桥北国有林管理局药埠头林场神灵寺管护站，55岁的任玉林开始巡山。 玉蛇这是常见的事儿。 玉蛇是常见的事。 啊，蛇嘞，现在野猪的这块。 野猪。 啊，都是山上的。 任玉林已经过世的父亲任太祥，生前是个与林子打了40多年交道的林业工人。1936年，任太祥出生在延安这片黄土地的第二年，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为发展经济、克服困难， 党中央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也由此催生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我的父亲常回忆起过去，正是发动一切力量，大家齐上阵，种田放下养殖，没有条件就是创造条件。 17岁那年，任太祥成为一名林业工人，他和同事们面对的是匮乏的植树造林专业知识和缺少树苗的不利条件。 我的父亲也凭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要把树栽活，给我们兄弟三个取名叫建林、育林、成林，希望我们以后保护这片林子。 父辈们这股劲儿和对林子的热爱，潜移默化感染着下一代。任太祥三个儿子接过了父亲的班，孙子任强也是一名森林消防员。自力更生生出了秀美山川，艰苦奋斗斗来了金山银山，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已换了人间。截至去年，陕西省植被覆盖度已超过 73%， 其中陕北退耕还林区和风沙区的增量最为显著。延安市林业局局长王占金： 延安的退耕还林坚持用延安精神再造秀美山川，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任玉林有个习惯，喜欢早起到山上转转。 我的父亲那边栽的，现在都成了林了。我在说现在有个30米高，这就是人们常说前辈栽树后辈乘凉，我现在亲身体会到的。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4分钱打破大锅饭，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柴华。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任鲁豫。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1983年关于蛇口工业区实施工资改革方案的批复。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1979年的蛇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时蛇口急需新建一个码头，但吃惯大锅饭的工人们却在磨洋工。当年10月，蛇口工业区开出了一剂猛药，定额超产奖励制，工人每天装运石料定额40车，超出的每多拉一车就奖励4分钱。原交通部四行局机械队汽车分队书记林重庆说，超产奖励制度一出，整个工地都沸腾了。 叶书记跟我讲了，我说：“哎呀，书记啊，我们干了整天了，连厕所都忍住，有一部分人可能达到130天。” 很快，质疑声四起，定额超产奖励制被叫停了。1980年8月份，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制度重新恢复，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又回来了。1983年，蛇口工业区正式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加快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速度，成为后来国内企业分配的主流模式。人们第一次触摸到了市场经济的冷暖。 我是深圳博物馆的讲解员傅淑珍。每当讲到蛇口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时，都会被特区人民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智慧深深打动。我将汲取特区精神的源源动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发光发热。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青藏高原医学研究创始人吴天一，医者仁心赵昆仑，守望生命为高原。采制总台记者赵源、刘泽庚。 在平均海拔3000到5000米的世界屋脊，高原医学曾是一片空白。1958年，吴天一和妻子来到青海支援大西北建设。1978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1979年到1985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7年之久、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哪个地方比较偏远，我就到那去，只有那里取得资料是最有科学价值的。 在外出调研途中，吴天一遭遇多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让他险些送命。 当时四个肋骨断了，肩胛骨断了，髌骨粉碎骨折了，两个腿胫骨腓骨都断了，伤筋动骨100天。我到106天又在阿尼玛卿雪山下的马背上出现。 吴天一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藏族已经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突破性论点。他潜心研究的慢性高山病量化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确定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将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 本台消息，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并公布中国运动员基本情况和报名参赛情况。此次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代表团总人数777人，包括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运动员整体呈现年轻化，平均年龄25.4岁。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报名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表《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不断丰富和发展治疆方略。新疆有效保障生命权，尊重保护自由权，切实维护公正审判权。新疆各民族具有平等的地位，共同参与国家事务。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各民族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幸福生活。白皮书介绍，新疆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白皮书强调，新疆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本台消息，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1东盟伙伴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并致辞。总台与来自15个国家、33家媒体及机构的近100名中外嘉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加强媒体合作、推动区域发展主题展开对话。论坛发布加强合作共同宣言指出，在应对疫情的挑战中，中国与东盟媒体应持续加强交流合作，携手为共同抗击疫情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媒体应有的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截至7月1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01例。 截至7月13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4亿剂次，约50%的人口已接种。无论在剂次上还是在覆盖人群数量上，都居于全球首位。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5月以来，新冠疫苗接种进入加速跑，从9亿剂次到14亿剂次，我国用时仅1个月。新冠疫苗接种率要达到多少才能建立免疫屏障？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 我们国家14亿人，这个80到85，那么比如10亿多一点的人数，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到年内可以有50亿左右剂次的疫苗 要是平均一个人打两针，我们50亿剂次的疫苗是足够的。我们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源，建立我们国家的群体免疫屏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9.6%、50.7%和10.3%。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超过33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超过132万件，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创业更加活跃，国内拥有发明专利企业数量稳定增加。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于本月启动。生态环境部透露，首批纳入覆盖的超2000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我国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上半年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资产稳健增长，六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328.8万亿元，同比增长9.2%，保险业总资产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审核确定了由各地和军队系统推荐的322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今天起，在中央主要媒体和重点网站进行集中公示宣传，听取社会各界的评议和监督意见。 中国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218名官兵日前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75,019,798例，累计死亡病例4,049,37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93,6945例，死亡608,013例。美联社14号报道指出，纽约州政府只统计了医院、疗养院和成人护理机构中确认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共43000人，但该州向联邦政府提交的死亡人数为54000人，相差11000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丹尼斯·纳什称，纽约州选择将流行病学信息政治化，死亡人数统计缺乏可信度。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302例，新增死亡病例49例。英国医师协会主席纳格保罗日前表示，政府全面解封英格兰地区的决定不负责任且毫无道理。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塔塔斯奎亚克里第一民族14号宣布该部落进入紧急状态，酒精和毒品导致的危机已经到达爆发点。受种族灭绝政策影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文化经济等遭到严重破坏，原住民社区内的酗酒吸毒等问题严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赵初南，主播陈亮、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